台不能容納多於四人，健身站、器械或器材之間至少要有 1.5 米距離或者有效分隔，每一小組訓練或課堂不得超過四人，如果超過四人，就每名參加者之間需要保持至少 1.5 米的距離。另外，健身中心必須安排員工每14日進行一次新冠病毒檢測，同埋確保員工保留每次的檢測結果短信記錄31日。而健身中心需要確保使用者在進入健身中心之前，使用手機上的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或登記有關人士的姓名、聯絡電話和到訪處所的日期以及時間，並要為進入健身中心的人量度體溫、提供消毒潔手液等。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明日日間大致天晴和溫暖，氣溫介乎20至26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周末和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较为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要預防2019冠狀病毒病傳播，應善用彈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應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擠迫嘅升降機。盡量避免舉行大型會議，減少同事之間面對面接觸，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我系改朝换代嘅 Vincent 梁学希，我想将张敬轩嘅 My Way 送俾各位展翅清健超新星。虽然各自的工作岗位都会跌跌撞撞，但是他们每一位最终都能够 find my way。 困难要用我的坚强和努力面对，现在重新去对该决定对。 见证一班年轻人勇敢追梦的心路历程，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一起收看《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讲兄弟姊妹间的相处。 我阿哥带我两年，我们平时相处都很好，不过吃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嗌交，之后我吃多些，我阿哥就说哇你吃这么多这样。 逢星期日早上8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星期四晚嘅敏感时刻啦，敏大人你好啊， 我你好， 系啊，咁啊，逢系十点钟呢一段时间啦，我哋咧都会有啊超级电影人啊，佢系李亚力。 Hello， 胡敏大人好，莫莉好，同埋各位朋友好。 Hello， 系今日咧就即系上个礼拜啦，佢就讲咗个爱情片啦，跟住讲咗女性片，系啦系啦女性片，跟住今日咧调翻转劲大反差咯，讲鬼片。 哎呀，小人都打完啦，梗系要开下自己嗰饭啦。 哇，呢排呢期小人嗰个真系惊惊地，话俾你听，系啊。好多有啲恐怖嘢发生嘅，所以你一讲鬼片，我心谂你唔系咁邪啊？ 唔系，呢套已经系一段时间嘅鬼片啦，都唔算好新嘅。 系， 不过咧就喺 M 平台都有得睇啦。咁佢都系好惨嘅，都唔算即系，当然而家个口碑几好啊。 系， 咁但系佢原本系谂住上戏院噶嘛。 系， 咁就上唔到戏院，所以就去咗平台。 系，好多都系咁。 是啊，好多都是咁，呢度系其中一套，其实都几期待噶。佢话 咁有时都未必系唔好事嘅。 系噶，咁当然啦。 即系你收唔到票房啦，但系可能更多人喺平台睇啦，但系收到口碑咁。 咁啊，亦都系啱噶喎，口碑佢而呢一套嘅电影嘅口碑都算几好啊。 嗯， 即系连我都觉得佢真系拍得比上一集更好。 咦？咁点解冇得喺电影院上咧？因为疫情咯。 疫情嘛， 系啊， 都唔俾入戏院先，点样上啫？ 系啊，等一阵噶嘛。 同埋而家疫情睇呢套仲惊，我话俾你听， 系啊， 因为你分开咗啲位唔俾你坐乜仔嘛，你变咗做好少人啲啊。 系啊，隔开晒噶。 系啊，突然间嘅隔篱呼晒嘅，左右都有人坐嘅，小心啲啊。 系，冇。 系讲紧嘅就系台湾嘅电影。 系，佢叫呢个叫灵异电影吓，即系佢哋中意咁样叫嘅。灵异电影就叫葵光，咁就冒号总邪异咁样嘅， 系 口烦嘅，应该系总邪异冒号葵光噶嘛，佢系调转嘅特登。 系咯，因为咧总邪我又成日听啦，即系因为有个第一集啊嘛，咁突然间变咗葵光喺前面嘅时候，我就觉得咦咁样啦。 吓，咁其实咧钟馗同埋。总邪咧，即系宋玉总呢个习俗咧，系有关系嘅。因为边个负责送嘅咧？咩神去送嘅咧？其实就系钟馗呢个神去送嘅。 哦，系啊。 吓，咁所以其实上一集就叫总邪啦，咁啊直接简单啲啦。咁今次咧，因为佢都几集中讲钟馗同埋负责代表钟馗喺呢个民间活动嘅一个人物嘅一个生平。咁所以佢其实 OK 嘅，但我觉得佢唔系好够胆咯，佢一定要摆翻总邪落去咯。即系其实佢够胆嘅葵光 OK。 但系我想话啦，咁今次二嘅时候系咪就系讲紧佢哋咧？佢哋咪有一个嘅习俗？头先李亚力都讲过就宋玉种啊嘛。 系啦，冇错啦。 佢咪真系讲紧？ 佢都有嘅，但系佢今次咧就唔需要好似上一集咁，因为上一集大家尤其是即系唔系台湾嘅观众，未必好了解咩叫宋玉种。咁我都系睇咗套戏先识嘅啫。咁佢上一集系比较多介绍宋玉种嘅原理啦，或者禁忌之类嘅嘢啦。咁或者佢会有啲乜嘢，即系传说中如果送禁忌，即系送呢个玉种，送得唔好发生咩事啊？咁去到第二集咧，基本上佢可以唔使讲咁多啦，佢就放开咗手咧，去写剧情、写人物。咁因为人物佢个个性更加突出啦，佢嗰个背景更加即系。耐人寻味又好，有啲系耐人寻味嘅，有一啲咧就更加令到你会好感动嘅。咁一睇落去咧，成件事就好结构好稳阵啊，即系就唔会点解跳开咗，突然间唔知讲乜嘅。 系啦，咁但系会唔会冇睇第一集嘅时候，即系唔系太清楚个习俗嘅时候，睇第二集就唔明 白？佢都有翻补翻俾你嘅，佢有补翻俾你嘅。咁佢靠中途啲对白讲少少啦，靠佢有啲贴出嚟啲告示啊，即系镇公所贴出嚟啲告示啊。咁佢都会代表讲一讲嘅。咁当然啦，你话好想知道原汁原味知道宋玉种系咩事嘅，咁你翻返睇第一集。 或者走去上网揾下究竟系咩嚟啦。 喂，但你听剧讲下得唔得？我上次睇下唔敢睇。 系咩？ 真系恐怖嘅，真 系。其实咁嘅，佢主要针对。哦 ，OK 嘅。咪真系写得好嘛？今晚集咁咧，其实咧系台湾大概系彰化啦，或者台湾中部嘅近海嘅地方嘅一啲民间习俗嚟嘅。咁咧就针对系咩咧？呢个习俗针对咧就系上吊轻生嘅一啲人。咁咧佢哋落咗嚟之后咧，咁其实条绳系喺个树上啦，或者啲栏杆上边啦，系咪？ 係。 咁咧，一般嚟講咧，我哋就會剪咗條繩就算噶啦。咁其實就唔得嘅。 嗯。 咁因為咧，呢、這個即係上吊嘅死亡咧，係會產生一種叫殺嘅殺氣。 嗯。 咁呢個殺咧就會傳染嘅，好似病咁樣。 嗯。 咁所以咧，一定要經過一個程序，係、要將嗰條繩咧連埋佢綁喺嗰個位置嘅東西，即係譬如係 嗰棵樹。 棵樹啦，鋼、譬如環鋼環嘅鋼啦，甚至梁係，甚至梁，佢哋試過喺一條石梁嗰度，石屎梁嗰度、一間屋嘅石屎梁嗰度，佢要作咗條石屎梁落嚟。 嚇、啊！咁層樓 要做好大工程㗎，係啊、又要加固，又要呢樣，跟住拆咗嚟之後要補翻條梁。 咁如果喺吊橋入面做，咪拆咗成條橋？ 佢要拆個橛咯， 理論上就要㗎啦。 係啊，嗰橛唔係成條，即係嗰橛，即係條繩箍住嗰橛。咁跟住咧就要經過呢、這個一個隊伍啊、就係以呢個鐘馗為先嘅隊伍咧、就壓住嗰個邪咧，嗰個煞咧，就一路去到海邊，就利用海水咧送走嘅。OK， 咁呢個就係佢哋係喺嗰個區域嘅一個習俗。 嗯， 係啦。咁而家都少啲啦。我睇資料咧，即係以前係有一段時間好流行。一定要做嘅，即系话唔系流行嘅，即系你一遇到咧就要做噶啦。你唔做咧就会一路一个一个挂，佢哋叫做即系会蔓延开去，会蔓延就会好多人跟住一个一个咁样上吊。咁所以呢个习俗一定要做嘅。咁而家咧都开始冇咁频密啦，因为做一做咧影响好多民生嘅，因为要封路啦，吓、即系逢几点开始到几点就封路啦，就所有人都唔出得街啊咁样。咁其实都搞一大轮。咁所以咧，而家都除非真係好有奇異或者靈異事件出現咧，如果唔係嘅話咧，一般嚟講咧，佢哋都未必會做噶啦。咁可能就喺當場做啲儀式化咗嘅就算啦。咁講翻呢套戲先啦。咁其實特色有幾樣嘅，點解會介紹佢咧？咁第一就佢今次因為放開手寫咧，變咗佢個劇情比較複雜少少，比上一次。咁佢除咗頭先我哋講有宋玉種呢個民間習俗之外咧，佢仲融合咗一個嚟自泰國嘅一個鬼王，叫鬼師傅。 即 係 crossover 噶咯，今次 係啦， 係鐘馗 有外援， 即係同傾江大戰哥斯拉 係啦。 咁咧犀利啦！嗱，呢個鬼師傅又點嚟啊？根據係電影講咧，就係專係嗰啲毒販拜嘅一個神。咁、你知啦，毒反派嘅神咁都系 wing 下 wing 下噶啦，咁啊，总之好劲啦，法力好劲啦。咁咧又有一个新嘅民间传说出现咗，叫耳仔姑。耳仔即系凳仔 凳嗰啲， 系啊，凳仔 姑就系姑姐， 姑就个女仔。 咁啊，咩话姑系咩啊？ 女仔一个女孩，女孩，因为佢系姑娘个姑，但系因为佢而家有祭祀咧，变咗就要叫阿姑啦。咁耳仔姑系咩咧？咁就几得意嘅，睇完之后就知道，就系咧，其实咧就喺悲惨嘅背后咯。个故事好做悲惨嘅，就系有个细路女，就俾个婶婶咧虐待，就绑喺张椅度虐待到死为止嘅。 哇！ 咁所以佢 婶婶系佢亲戚定系唔系亲戚嘅？ 亲婶婶嚟嘅。 哇！ 咁就可要揾翻系实际事件系咩啦？即系可能好耐之前，咁咧嗰张字词咧就有啲即係好似碟仙咁啦，你可以召喚啦，念一句嘢咧就可以召喚呢個耳仔鼓啦。咁有啲應該有廟供奉佢嘅。係啦，咁又學識一啲新嘢啦。咁總之即係要呢啲民間嘅傳說啊， 習俗咧。你學呢啲新嘢嚟做咩㗎？ 學下 咯。咁都要知道佢哋嘅習俗嘅傳統，因為都多人講㗎宋玉種呢樣嘢。 系噶，你去到有時唔好點乜入鄉要問監，即係間中，譬如你要去到人哋地方度旅行，咁你撞鐘咁，你都要識避開噶。 同埋因為佢話唔避開嘅時候，有好多都幾恐怖嘅事發生噶，係 會跟住你噶，係即係總之你要識即係冇嘅，咁人哋嘅習俗你咪跟下咯，係嘛嚇。咁咧跟住咧，其實咧成套戲圍繞住兩個主要人物嘅啫，就係鐘炎炎火，即係。炎啊，上火下火嘅炎，同埋火， 炎 就好多 火，即系三个火咯， 三个火噶啦，咁啊叫火哥啦，喺戏里边，咁啊佢系叫做鐘馗天命嘅，即系佢哋好得意，好中意成日讲有天命在身嘅，即系话你嘅命格里边系要帮神做嘢噶啦，咁啊所以咧就佢有天命啦，适合做鐘馗啦，化妆成为鐘馗帮鐘馗做人，咁但系咧因为后生嗰阵咧出任务嗰阵咧就误杀咗师傅啊，咁啊变咗好内疚，内疚到咧就放弃咗呢个职业，咁而且咧仲变成饮酒啊， 銷售啊咁樣。咁即係好落魄啦，咁做啲散工度日啦。咁女主角呢就係叫做魏佳敏嘅，咁佢都有啲靈異體質見到鬼嘅。咁呢但係就因為 靈異體質係食邊隻方咪奶奶粉可以得達到 啦。 係唔小心天生嘅。 呢個係一個 term 嚟㗎。 系 啊， 即系你会见到一啲阴间 体质啊，真系咁， 系 系 啊， 台湾叫法啦，定系香港？ 台湾叫法 系啊， 台湾叫法，佢、已经将呢啲好多呢啲嘢咧科学化咗。 而家唔叫阴阳眼啊，咁样叫 阴阳眼都有嘅。 香港会咁叫咯， 系、 啊、我哋比较传统嘅，佢就科学化咗嘅。 系啦、啊，科学化嚟嘅体质。 吓、啊，咁啊，佢哋见到鬼咧，就因为你磁场唔好嘅啫，就系因为 同埋灵异体质咧，未必代表佢睇到嘛，可能佢只系 feel 到，系啦、啊，感觉到，或者佢听到，咁、就唔代表阴阳眼啊嘛。 有冇 check 埋边只灵异体质适合打边只疫苗啊？ 佢又 未去到咁， 系呢套戏冇讲啫，我知道系有啲有 嘅。 真噶？ 系啊，佢有啲灵异体质系前叫咩先天同埋后天嘅。 哦，唔系啊，讲紧打疫苗头先问。 哦，打疫苗， 有冇话边只打下适合啲？ 睇张符先知。 系，暂时未知。 系系啦，咁咧就因为佢好惨嘅背景，咁啊父母就身故啦，即系意外死咗啦，咁就由阿姨去收养嘅。点知咧，阿姨长咧就系卖白粉嘅。 哦， 咁咧所以成日都拳打脚踢佢哋啦，咁啊好惨嘅。咁佢都想脱离，即系。苦海啦，咁但系又遇到好多奇怪嘅事啊。咁同埋咧都有承继上一集嘅一啲人物嘅，譬如有一个叫阿西斯啦，即系上一集嗰个师傅啦。咁今次好犀利啊，出两个镜就病咗，入医院瞓咗一整整一套戏。 两个镜啫，咩事咧？就系佢真系掂人哋啲肉种嗰啲啦，系咪啊？ 唔系啊，佢就系呢个病咯，佢就有病咯，所以要休息咯。 OK， 咁上一集有个肥仔嘅，即系好贪钱嘅肥仔，今次都继续做翻肥仔同埋好贪钱嘅角色啦。 系 咁OK 嘅，成件事个部署都几平衡平均嘅。咁但系有个花絮要讲下嘅，就系咧呢个系饰演呢个火哥嘅叫李康生，其实好犀利，佢系一个金马影帝。唔好以为佢系拍鬼片嘅。咁因为要佢哋传统上咧演钟馗咧，都要问下钟馗庙嗰个钟馗神咧，俾唔俾佢演嘅。咁好多个都唔得。咁最后咧就揾咗佢啦。咁佢就去要摘圣杯噶嘛，即系问神。咁佢得啦。咁咧，因为其实咧，佢好似佢一路都系拍文艺片嘅。 系。佢又会够胆拍呢套嘅，就 系、 是、因为圣杯讲， 就系因为当然可能即系团队嘅或者系导演嘅咩啦要求啦，咁就即系同佢倾咗好耐，咁佢又得，即系其他唔得系佢得，即系咁嘅办法啦，即系你啦， 即系打个岔。如果个圣杯讲完得之后啦，即系问完个苍天话叫佢做圣杯，但系其实佢个人唔想做，唔知得唔得嘅，调翻转 系咪？ 系啊，有啲惊。 呢个审批咧，我都系第一次听。 系啊， 呢个做审批系要佢摘圣杯。 最后尾佢都有去做到啦， 系有演，有佢演真系好唔同， 系 因为其实咧，点解我中意呢套呢一个版本，即系第二集会多过第一集咧？第一集都好明显一套鬼片，一套灵异片啦。咁佢所有演员嘅目的都系俾人吓或者吓人啦。咁但系咧，佢今次系演咗一个人出嚟，即系佢演即系呢个李康生嘅演员咧，演咗火哥呢、這个。虽然佢讲佢嘅篇幅唔算好多，即系佢个背景或者咩都唔算好多，但系佢嘅演技系非常之好嘅，即系佢系用眼神去演戏，即系好似阿智叔咁咧。你谂下智叔做呢个角色呢类角色， 都似嘅。 系啊，佢用眼神去演嘅。 系 佢语气不温不火，又唔会闹你，又唔会成，但系佢你会感觉到佢同情你啦，帮你啦，开心啦，唔开心，全部喺眼神嗰度做。哇！我睇到我尤其睇到最尾咧，有少少嗰啲闪回式嘅一啲嗰度， 咩叫闪回啊？ 闪回即系嗰啲 flashback， 吓谂翻 以前哦闪回 嗰啲镜头吓，啲镜头咧将佢好啊，即系个导演好犀利，佢将最重要嗰啲镜头全部剪成一系列，即系好似 MV 咁咧，剪咗一个唔知十零秒嘅啫。哇！你睇佢个演技同嗰个眼神变化咧，已经系千变万化。所以即系呢套戏点解会咁吸引我，而都即系我都觉得即系口碑会好好咧，就系、是、因为其实即系好大部分嘅原因都系因为即系男主角李康生。 喂，如果唔睇第一集咁， 冇关系噶。 嗯， 虽然佢最尾个彩蛋会兜翻。 哦，原来个彩蛋会话俾你听拍第三集添。 是啊，因为佢彩蛋呢是拉返第一集嗰两个男女主角出现出嚟。咁呢佢又借啲唔知奇奇怪怪嘅嘢呢，即係嗰啲灵异 現象呢，就暗示呢，第一暗示咩呢，就是鬼師傅未被完全消滅嘅。 嗯。 OK， 咁梗係啦，即係道高一尺就當然會魔高一丈啦。 嗯。 咁跟住呢仲要啱啱好呢，上一集女主角夏雨喬呢，咁，就生 BB 嘛，喺呢一集。 嗯。 咁就出世嗰陣呢，就嗰隻鬼師傅就雪咁就過咗去啦。咁理論上咁樣推論呢，就應該有第三集嘅。 係。 而且同應該翻兜嘅，即係會搵返第一二集嘅，應該係一二集嘅 cast 都要出現。 嗯。 都幾得意，即係咁樣咁樣，即係有啲似一個 expand universe 咁。 係。 即係而家好興咁樣做㗎嘛。即係電影就拍到似電視劇。係。咁所以你睇完上一集第一集電影，睇完第二集電影，其實你好期待有第三集喎。 係。 咁同埋佢有少少都唔錯嘅一個部署嘅，因為佢其實當然啦，李康生喺第二集裏面呢就已經揸火鍋呢就已經犧牲咗。 嗯。 佢救嗰、那個係啊。 咁佢會第三集出現翻㗎，講到咁勁， 唔會嘅，唔會嘅。佢犧牲咗自己去救、救個女主角嘛。係嗰段都幾感人，即係佢拍得唔錯。 嗯， 雖然CG上咧係有啲咁咯。 嗯，明白嘅。 但係唔長嘅，OK 嘅，一陣就算啦。 係 咁、可能佢特登咧，因為呢只係嚟自泰國㗎嘛，咁所以嚟自泰國，佢用翻泰國嘅方法。 咩啊？泰國啲CG好勁㗎， 但係呢套台灣片 咧，唔係。唔係，我係話嗰個泰國對於鬼嗰個描寫，即係嗰個方法，咁佢用翻泰國嘅方法，我覺得咁突然間好似唔搭咁樣，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你明唔明食緊一套呢個滿漢呢個法國大餐，突然間出咗個公仔面咁， 係好唔夾咁樣。 系好唔夹， 但系我想问一下，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冇啦吓。 咁、我想问一下李亚力啦，咁呢套电影最后你觉得入面啲恐怖情节，即系算唔算多？又或者因为好多人都话，咦呢套好似算系台湾嘅恐怖电影里面嘅，会唔会就系、是都差唔多噶啦？咁样你又觉得系咪咁咧？ 嗱，如果以恐怖计咧，其实佢唔算恐怖电影嚟嘅。 嗯， 我都觉得佢只系一套灵异电影嚟嘅啫。 嗯 即系佢冇譬如如果我哋比起上嚟，通常我哋会用红衣小女孩去比嘅。 系。 咁红衣小女孩咧就真系恐怖片嚟嘅。 嗯。 即系吓到啲人咿哇鬼叫 嘅。喂，你而家觉得泰国嘅鬼片恐怖啲啊，定系叫咪灵异片啊？恐怖啲啊，定系台湾恐怖啲啊？呢期？ 台灣都唔算係鬼片嚟嘅，即係如果係泰國，即係真係嗱，當然最近咧嚇，即係上兩三套我睇到嘅泰國鬼片都失手嘅。 同埋泰國嗰啲鬼片，我成日覺得佢只係攞啲音效嚇你咯，即係佢會突然間咁 boom 咁樣嗰啲咧。 以前唔係噶嘛，以前唔係噶嘛，但係而家係有失手嘅。 嗯， 即係可能大家都未有啲乜嘢風格可以捉到啦。 嗯， 咁呢個都一啲時間去消化嘅，因為連。拍好似 Shutter 嗰套戏嘅导演拍一套新片都系失手嘅， 嗯， 都系搞唔掂嘅。 系 咁呢期冒起得比较快嘅系印尼嘅鬼片， 系 咁啊台湾鬼片咧 有上次李亚力有提过啦，讲过一套咩鬼火定啲点样噶嘛， 鬼眼啊， 系啊嗰啲啊， 鬼开眼嘛，咩就台湾嘅鬼片佢有自己嘅脉络嘅，佢尽量咧都用好多 当地嘅。 當地嘅嘢啦，同埋一啲所謂嘅習俗啊，即係民間習俗啦，即係我哋講嘅 民間故事， 係或者係我即係佢哋嗰啲神啦嚇，即係我哋中國人叫就係嗰啲神啦，唔同嘅神啦。咁其實就背係文化背景厚好多嘅。咁所以但係咧，佢因為如果佢要跟足嘅話咧，其實有好多嘢都唔係好驚。咁就唔係特登嚟嚇你咯，佢就想借嗰個民間故事去。讲解啲人嘅问题啊， 即系等人哋有啲共鸣。 系啊，呢套咁其实如果我抽开遇鬼啊，即系嗰只鬼王嘅问题之后咧，其实佢女主角咧系一个你会睇到其实一个社会电影嚟， 嗯， 即系一个即系政府对于呢啲咁嘅孤儿啊，有几多支援啊，或者系对于啲低下阶层有几多支援咧，其实好少。咁佢又更加会涉咗一个反毒嘅反自己有份反毒嘅反毒嘅警察啦。 嗯， 好复杂啊！佢又反毒嘅，但系佢又反毒嘅。 系 咁啊，都系嗰个警察啦。 系 咁嗰个就好旁支嘅啫。 反毒警， 好烦， 好乱啊！咁啊， 即系佢平时又会打击。 這個毒品的，但他自己又參與販毒的，這樣很複雜。 那我想問你繼續 不好意思，他這些是旁支，他是純粹豐富了那個元素。 咁佢会唔会算叫做快速啊？套电影定系唔系嘅？佢都拖， 佢唔算拖嘅，佢一贯嘅台湾电影，嗰个节奏咯，即系佢，因为佢讲对白系慢啲，即系可能我哋香港咧，嗱，其实咁嘅，我开到 1.5 倍咧，我都觉得听得晒嘅， 系 就 系 我哋香港嘅速度啦， 系冇错啦，系啦，咁如果正常讲咧，就好台湾咯，虽然套戏都差唔多两个钟， 系1.44小时。 是啊，都长假。咁所以但係我又觉得啱啱好。即係佢其实佢每一样都讲到嘅。同埋佢有个收线，即係我哋伏线㗎嘛，伏咗好多线。跟住佢收线嗰度呢都收得唔错。 好， 咁轮到我哋要收线啦。 係啦。咁明白晒嘅 ,thank you 晒你阿力。 唔错㗎都。 係今日呢佢就讲咗一套呢就台湾嘅电影叫做葵江总邪二。thank you 晒你阿力。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9宗系本地感染，其中16宗同西营盘健身中心 Ursus Fitness 有关。4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中，30多宗亦涉及呢间健身中心。健身中心透过电邮联络240名到访过嘅顾客，大约100人已经送往检疫。衛生防護中心估計，健身中心出現人傳人的病毒傳播，有關人士做運動時並非全部人有戴口罩。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說，會檢視是否要收緊相關社交距離措施。3宗源頭不明確診個案，包括住在福榮街15號的退休人士，住在麗景村日景樓的家庭主婦，以及在澤安村夫澤樓地下鑽石冰室任職洗碗的患者。消息指政府決定即時收緊健身中心防疫措施，午夜開始所有人在健身中心必須佩戴口罩。据了解，措施收紧之后，任何人身处健身中心内需要一直佩戴口罩，沐浴时和在餐饮处所饮食时除外。每一个健身站器械或器材不能容纳多于4人，健身站器械或器材之间至少要有 1.5 米距离或者有效分隔。每一小组训练或者课堂不得超过4人，如果超过4人，就每名参加者之间需要保持至少 1.5 米的距离。另外，健身中心需要安排员工每14日进行一次新冠病毒检测，以及确保员工保留每次的检测结果短信记录31日。而健身中心需要确保使用者在进入健身中心前使用手机上的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登记有关人士的姓名、联络电话和到访处所的日期以及时间，并要为进入健身中心的人量度体温、提供消毒洁手液等。全国人大会议下午闭幕表决通过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決定規定選委會由5大界別1500名選委組成，而立法會每屆有90名議員，部分透過選委會選出，另外會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總理李克強在記者會回應時說，人大今次決定明確就是要堅持愛國者治港，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咁啊，头先送走咗李亚力之后啦，咁啊，头先介绍咗一套关于灵异电影啦。我呢个时候开始要氹一氹问大人先。咁咧呢一样嘢，不过可能只系有少少机会氹到你，或者只系氹到你几分钟嘅啫。咁话说咩事呢，就是我哋成日都会讲香味，人系成日都会有一啲香味，尤其是 BB 仔，成日我哋都好恨，希望 keep 到 BB 仔嘅香味，同埋成日好似嗰啲变态嗰啲人咁咧，一有 BB 仔就成日走去索佢噶嘛，唔知问人会唔会啊？即系抱住 B， 哇咁样， 我又唔会搞人个 B 嘅， 但系真系好香噶、嗯。 但我之前都有两个 B 噶嘛，咁、嗯、啊种种啦，佢哋嘅身体啊，佢哋嗰啲。嗰啲咩洗头水啊咁样， 系嗰爽身粉味啊， 爽身粉啊， 润肤膏啊， 而家用唔用爽身粉呢？ 用，因为佢都会入尿片都要入住湿液住噶嘛。 都有啲人提倡唔好用咁多嘅，系啊啲爽身粉，即系每一代都唔同啦，啲爸爸妈妈系啊， 咁啊所以 呕奶嘅味咯， 呕奶就臭噶嘛，定系都冇味 嘅，其实嗰种奶味啫。 哦，嗱，点解会咁讲咧？就系 B B 仔成日都有阵香味啦。咁问，但你都话。有两个 B B 仔的时候，你都有闻过，咁有冇发现几多岁开始就已经闻唔到嗰阵 B B 味咧？有冇研究过？ 当佢哋唔揽，即系唔俾我揽嘅时候，已经或者揽少咗，你已经冇乜闻咁嘅味咯。 系嗱，咁啊 B B 仔嘅味，众所周知，大家都知啦。但系原来咧，即系唔好以为咧，哦，当你大个咗之后，就开始唔会有一种散发出嘅香味。原来唔即系我哋自己唔觉咧。都會有一種嘅香味散發出嚟嘅，而女性都有啲獨特嘅香味散發出嚟。咁話說咧，原來咧最近咧就係日本啊有一個嘅製藥公司啊，咁佢就做咗一個嘅研究，咁佢就研究一啲關於女性身體嘅體香，咁就係乜嘢咧？咁啊揾咗50至50歲，即係已經過咗 B B 時期啦，咁啊再冇 B B 味噶啦，咁啊嘅女性，咁啊走去做呢個嘅調查，即係做一個研究。咁呢个研究呢就将佢哋呢咁多个人呢就分开咗唔同嘅年龄层啦。咁再要求佢哋就啊你冲完凉之后咁着住同一件衫，即係你即刻就着住件衫之后，你譬如可能你着住件瞓觉衫嘅话，你就着住件瞓觉衫瞓觉，第二朝早你要着住嘅，连续要着24小时嗰一件衫，唔可以除㗎啦。咁跟住之后呢，好啦，24小时之后啦，咁一啲研究员呢就会攞呢件衫呢就会剪开佢，咁跟住就俾一班男性呢蒙住隻眼去闻，咁结果咧，佢哋就发现，咦，原来女性系会有一啲香味发出嚟噶噃，咁样除咗呢个汗味之外啊，咁跟住之后咧，就有科学家咧，亦都会研究发现啦，原来女人咧都拥有适量嘅雌激素嘅，咁当咧男人靠近女人嘅时候咧，男人就会闻到一种无法用文字去描述嘅一啲味道、啊，咁嗰啲味道咧，但系问佢，喂，咁你幻想即系你。唔描述唔到啫，咁你嗰个嘅味道大概感觉你觉得系点啊？咁问呢班男仔啦，咁呢班人就话，嗰种感觉咧，好似想入非非咁啊，即系令到我会觉得好想即系见下个女仔啊，想亲近下个女仔啊咁样啦。咁原来咧就系、是、有一种嘅魔力咧，亦都会令到个男人咧，点解咁中意闻啲女仔嘅香味咧？因为原来呢一种嘅香味都可以咧激发佢嘅欲望，即系令到佢都会有呢个性欲望咁样嘅。咁、好啦，咁啊，而且有啲人咧，亦都会闻到呢一阵味而改变对你嘅印象噶。即系如果可能突然间有个人可能靠近你，佢闻到你身体里面嘅香味嘅话，佢会可能原本对你嘅感官唔系咁样嘅，就会突然间有第二个嘅改变嘅印象嘅感官咁咯。咁好啦，咁啊，佢都有讲，就话呢一个嘅香味系咪一直落去嘅咧？咁样系。因为佢会转变，咁一阵间可以讲点样转变法啦。但系讲咗呢个香味先，呢、这、一个香女性嘅香味咧，原来佢就话咧除咗香水之外，咁亦都会受到你嘅食嘢嘅习惯去影响。即系你可能食啲油腻啲嗰啲嘢嘅时候，你身体可能嗰阵味冇咁香啊咁啦。咁但系咧，佢话唔同地区同埋唔同年龄嘅人都会有唔同嘅香味嘅，即系除咗自己饮食习惯之外，咁佢就话啦，因为女性嘅体香咧来自啊呢个皮脂腺嘅异常分泌。咁同埋咧，唔同嘅岁数啊，即系你唔同嘅年龄层嘅时候，呢、这、一个嘅皮脂分泌咧，亦都会改变，所以嗰个味道都会根据年龄啦，同埋唔同嘅地方地区咧，都会有唔同嘅。不过根据呢个嘅调查研究，佢就话年青时候，即系青少年嘅时候，嗰、那个嘅女性嗰个体香咧，系最令到人哋吸引佢咁样嘅。 青少年即系。 十幾歲、廿幾歲嗰啲咯。咁佢都有講啊，其實呢個研究又講，佢就話， 怪之佢有啲人會係買嗰啲女仔著過嘅內褲、 內衣啊、衫啊，全部都有啊。總之就話要求唔好洗嘅咁樣啲咧，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咁佢都有講，佢就話原來 跟接唔接受咧？ 我接受唔到個，你接唔接受到？你尤其是內衣附近貼身， 我接受唔到，但我唔明點解我接受唔到咯。 我觉得因为内衣 服，即如果有个人话，莫莉，你今日着一件衫，你着完$10,000俾我，你唔好洗啊，咁你接唔接受到啊？ 如果外套啊、衫嗰啲，我觉得 OK。如果唔系嗰阵时，点会有个男团啊？早排啫嘛，即系拍卖买咗好鬼，好似唔知几多亿日韩元定唔知点样噶？ 系 T 恤啊？ 成系列外套定唔知成套衫咁样咯，佢哋着过嘅，冇堪称冇洗嘅，系啦，就哇劲多钱，我阵间可以上网炒翻，好癫嘅嗰个价钱系。咁跟住之后好啦，咁啊讲翻呢个女仔先。咁啊女仔嘅时候，我自己点解咧？我觉得外套嗰啲 OK， 表面嗰啲叫咩？呢啲叫做外衣 OK， 内衣我接受唔到，你俾$10,000我接受唔到， $100,000咧。 上身得$100,000、啊、上身、啊、下身就真的接受不到，因为真的很尴尬，我成日觉得下身的话。因为讲回这个先，因为这个女性的体香呢，她又讲的原来都会根据不同的年龄就开始减低的了。她就说这个的刚才所讲十几二十岁就最香啦，原来这个香味30岁之后开始减少，直至到35岁嘅时候就消失噶啦，冇噶啦。咁啊，但系佢就话啦，唔同嘅地方，例如啲咩味咧，咁啊有逐个问过啦。日本嗰啲咧，佢就话日本有少少似土味， 啲女仔啊， 啲女仔啊个香味啊个体香有啲似土味。德国人有啲似咩咧香嘅木味。 咁你有冇话台湾小姐似凤梨咁样啊？ 冇讲。咁就系另外就系美国咯，佢话美国嘅人带有嗰啲好似海草嘅香味，藻嘅香味咯。佢就话， 喂，系咪其实同佢哋啲洗头水有关噶？ 我觉得系冲完凉嗰啲有少少嗰啲味道有关， 大家啲水质又唔同。 系啊，但系我唔知佢嗰个番碱系咪完全冇味，即系佢话要冲完凉之后嗰24小时系咪冇味嘅番碱，就不得而知啦。 以前得得意意，好似一嚿云。今日开始，我要认认真真，同埋大方，举止温文，唔系以前咁天真，唔系咁容易伤心，要翻啲辈份，唔好谂得咁深。我净系想试下做女人，扮下女神，开始懂得了怎么诱惑人，开始懂得了应该怎去热吻。开始懂得了怎去着长裙，开始懂得了失恋不要自困。红玫瑰紫无味，让我戒掉自欺，完成春光明媚，幸福开始处起。女人味，女人味，女人的身份这样美，不再儿戏。我着的高踭高过人，要我的非当初勇敢。摆舒心，而家心里面有个道略行，都唔赌人，都唔及自己分。唔知迷倒男生，仲要好多大男人走嚟劝殷勤，今次算系真女人，希望我都有份。From girl to lady in love, make me crazy. I'm not a lady, know how to make you crazy. 开始懂得了今天我是谁。开始懂得了怎么拣我伴侣，开始懂得去一搏满眼泪，开始懂得了青春不会后退。 原来女性啊，真系唔使喷香水都会有佢自己独特嘅女人味。啱啱听过系 Twins。我更正翻头先，有讲话有个韩国男团啊，佢卖到嘅衫咧，之前做拍卖啊，卖咗港纸126万港元啊，佢套衫啊，几劲， 系一个 成 团， 成团系啦，咁啊，所以其实男士们嘅即系个味道又系咪真系同女仔有得挥咧，都系香嘅定臭咧？因为我哋成日都喺度话臭男人臭男人啊嘛，咁成日都讲过呢样嘢噶啦。但系我想讲咧，原来男人都有自己独特嘅气味，佢哋未必真系全部都系臭嘅。咁佢就话啦，因为原来咧男性嘅气味分咗两组噶，一组叫做向汗香。汗就汗水的汗就香味，一种叫做性汗组成，即是有两样东西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汗香是什么呢？就是来自身体上面的表面的汗腺的分泌物来的。分泌物呢通常就没什么味道，但是经过皮肤接触之后再加上细菌的酝酿，味道就会出来了。好了，除了这个之外，他就说如果当个皮肤状态的卫生程度是污糟的或者不干净的话，细菌呢就会跟这个皮肤分泌入面的油脂呢，就是因为拿它来做食物的细菌，所以就令到嗰阵味咧，就可能有啲唔好嘅味道，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臭嘅咁样啦。咁佢就话呢个嘅性香咧就唔同嘅，因为咧呢个系人体分泌出嚟嘅外激素。咁通常呢一样嘢咧，佢话就会喺佢哋人嘅头部啊、胳肋底啊、前胸啊、生殖器官等等嘅外分泌腺嗰度去酝酿出嚟嘅。咁呢一样嘢咧，通常咧佢就话啦，系可以两性之间互相吸引嘅。呢个就系美国嘅科学家讲嘅，咁而且咧，原来咧佢哋都做咗一个嘅分析啊，不过原来有一啲信息或者咧有一啲嘅专家咧，亦都测试咗有啲气味咧，原来可以多达900种，而且每一个人咧都会有独特嘅一个嘅气味嘅，咁佢就话就等于好似我哋啲手指纹咁样，每一个人都唔同嘅，所以点解有阵时我哋成日经过嘅时候就话我闻到嗰阵阵味啊，咁我会认得系嗰个人嘅，就系因为原来每一个人嘅味道都会唔同嘅，甚至乎咧佢都有讲过嘅，佢话就算我哋空气排出嚟嘅气体有成149种唔同嘅味道，便啊，原来都有196种唔同嘅味道，即系个臭嘅味道都唔同。我唔知问大家有冇发现去厕所 啊，真系 196种、啊， 因为你食唔同嘅嘢，咪唔同味咯。 系会沟唔同嘅嘢啊嘛。但系我冇谂过就系、是、通常，但系你哋我哋个肠啊，或者可能加埋啲唔知乜鬼 咩菌啊， 系啊沟埋嘅时候，可能大致都一样噶嘛。但系我哋同样地都认得哦，嗰一种系排便嘅味道。但系排便嘅味道，咁讲真的，我哋自己都会真系觉得系啊呢种唔同啲，嗰种系臭啲啊咁样。 呢几日食个 啲咩啊？ 係啦，咁啊，汗亦都有啦。原來汗都有151种嘅味道嘅咁樣。咁好啦，咁啊佢就話，所以呢一啲咧就係男性同女性味道。咁好啦，到咗大個啲嘅時候，大家亦都成日講噶啦，就係、是、老人家嘅味道。咁、原來咧佢就講咧，40岁以上開始就已經有老人家嘅味道噶啦。咁佢就話 老人家嘅味道係點嘅咧？認到得到咧？ 係啦，老人家嘅味道係乜嘢咧？我哋成日可能自己表面就會個認知就會覺得，我一定係有一啲可能油脂嘅味道啊，有啲可能舊咗嘅書啊、雜誌嗰啲味道啊，或者啲燒酒啊，或者嗰啲煙啊，因為佢哋老人家比較多，可能都會中意食煙啊咁嗰啲啦，即係硬係嗰種味道就係你一聞落去，你就知佢哋老人家咁樣，或者藥油味。原來日本咧亦都有一個咧，就係之前已經好耐之前已經研究咗嘅味道，叫做加齡臭。加就係加減嘅加，齡係年齡個齡，嘅臭味。咁佢仲有呢一種味咧， 你年齡越 遞增 就越臭、啊、 就重啦，越嚟越重啦嗰陣味。咁點解會有呢個老人家嘅味道咧？咁同埋點解啲人會覺得唔係咁好聞咧？佢就原來咧佢哋花咗7年嘅時間。跟住之後就去做一個嘅研究，咁結果發現咧，原來咧呢一種味道咧，個罪魁禍首係一種叫做雙乙烯嘅物質。隨住年齡嘅增加，人體我哋嘅軀幹，即係我哋身體啦、皮膚啦、我哋嘅手手腳腳啦，嗰、那個嘅出油咧個油量係開始減少噶嘛，呢樣嘢係。咁啊，但係原來咧，我哋嘅胸前面啊、塊面啊，甚至乎頭皮咧。又調翻轉嘅，即係個身體雖然就少咗油，但係我頭先所講胸啊、面啊、額頭啊、頭皮啊，全部嘅油調翻轉係增加，所以我哋成日有陣時見到啲老人家個頭點解會特別靚啲啊？ 嗰啲油咧， 係啦，明明佢哋好乾淨，日日都洗頭沖涼，但係我哋硬係覺得，喂，你係咪冇沖涼啊？即係會有啲咁樣嘅諗法。原來只不過因為佢哋嘅年齡遞增嘅時候，佢身體嘅一啲變化。佢話好啦，咁啊，跟住之後佢話呢一種嘅變化啦，佢話原來咧就係、是、亦都係皮膚嘅天然抗氧化能力開始下降，而且再做唔到頭先所講嘅激素咧嘅一啲變化嚟嘅，所以由30岁至40岁之後，嗰、那個味道就開始越嚟越多啦。咁佢都話點樣可以消除呢個嘅味道咧？可以從飲食同埋清潔方面入手。佢話原來呢、這個臭咧就係、是、一個皮脂，頭先都講啦。如果係嘅話，你可以食少啲關於油脂嘅食物，例如豬油啊、奶油等等動物性嘅脂肪嘅話，令到個身體呢個氧化冇咁嚴重，咁就可以盡量避免呢一種味道啦。而且再可以食多啲關於抗氧化嘅食物，譬如薑啊、蒜啊、大豆等等，就可以減少呢個皮脂產生氧化嘅作用啦。沖涼方面咧，佢就話我哋咪通常用番梘係咁捽，係咁捽，或者攞嗰啲泡泡係咁刮，係咁刮嘅。咁原來唔好噶，佢話只係我哋攞個波波或者整咗啲泡泡之後咧，輕輕地喺啲皮膚嗰度捽完之後，其實已經可以清潔咗皮膚上面嘅個油脂，而唔會整傷佢或者令到佢更加越嚟越乾，所以就令到嗰個味道就越嚟越濃咁樣咯。咁呢個亦都係減低啊呢個嘅老人家味道嘅其中一個方法嚟嘅。 在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坐异国的艳汉，你那御勇偏有寒，拼命过活太倦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梦，在旺角塞车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乘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各本下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休息执美，跟歌里对比

写出一段段爱情故事，表明心迹，用歌曲代替拥抱。3月14日，白色情人节，下昼4点到5点，天空海阔白元号，告白短曲，白色情人节音乐品尝。 我是 Sammy 郑秀文， 我是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我们就讲了一些关于人体的香味，自然散发出来的香味，到之后就讲一些人工加工的香味，就是香水。香水呢到底呢他们呢原来在不同地方都有不同的故事的噃。但如果你说有些什么故事可以简单来讲一下的，他就说原来呢，譬如古罗马来讲，原来很早很早之前呢他们会制造一些香味，但那些香味暂时还未叫香水的，是一些香烟来的。他就说他们就会整一些香烟去祭祀当时的其中一个女神。但如果那个香烟断了，即是突然熄了那个熄了烟粒没味的时候，他就说原来整个罗马城就会沉没的了，就会被地狱就会跌入地狱的深渊。所以有一班的女信徒呢也都会呢就是有一个职责的，他一生人就是这个职责，就是一直要坚持维持着这个香火是永远都不会熄灭，令到佢繼續有呢種香味噴出嚟，去祭祀呢個女神。咁呢個就係香，關於香味或者香薰咧，就對啲古羅馬嘅古仔啦。咁好啦，咁啊跟 睇住，依家好似睇佢套西片係咁樣。 係啊，要一直 keep住，因為如果佢哋嘅使命就係，如果只要冇咗個香味去祭祀呢個女神嘅話，成個古羅馬就會变地狱。 边个谂呢啲嘢咁咩咧？ 我都唔知 道。你可唔可以揾六个女神帮我睇住屋企啲 WiFi 唔好俾佢断？ 断咗嘅话，就成个李家就会系啦，好苦恼啦，因为冇 WiFi 用咁。咁但系呢样嘢以前啲人一定会系咁样信噶嘛。咁好啦，跟住之后另外啦，呢、這个嘅意大利，咁佢就话意大利咧，就系、呢个广泛用嘅香水就系几时开始咧？就15至19世纪开始啊。佢就话，但系咧去到16世纪嘅时候咧，就出现咗一种叫做浓烈嘅味道，呢种叫做动物嘅脂香，即系用动物嘅方法去整一啲嘅香味出嚟嘅。之后好快就流行到去法国啊、英国啊，甚至乎其他欧洲嘅国家。咁好啦，咁啊之后到法国咯，咁法国。就是很多人都以为香水是法国制造出来的嘛，但其实是未必的。 不是 吗？未必是啦。 意大利啊等等。 他有说过意大利呢就是制造了一个叫做意大利17世纪的时候就有一个香水大师，他叫 Paul， 他就在德国叫做科隆里面就调配出这个古龙水的。 古龙啦。 是啦。所以啲人呢成日说古龙水，古龙水其实呢是叫科隆水。好啦，咁亦都因为这样啦。 一个地方啦，等于Champagne 香槟 系啦， 就系、是、嗰个地方出产噶啦， 系啦。咁但系之后咧，亦都进展到咧，就去到法国人手上面就好中意啦。咁好啦，咁啊讲到法国咯，头先都讲啦，法国头先都有啲人以为佢制造香水啦，但系未必。但系点解法国嘅香水咁出名同埋咁盛行咧？咁佢都有讲，原来16世纪嘅时候咧，法国嘅香水本来都仲未流行嘅，直至到16世纪之后啦，开始越嚟越多。多人会用，原因就是因为 佢哋唔沖涼，但原來佢哋唔沖涼咧個背後係有古仔嘅。即咁原來就係咩咧？喺大概古羅馬時期嘅時候，法國人好注重衞生㗎，佢哋都。但係跟住隨住就係呢個古羅馬文明就衰落啦，整個歐洲嘅衞生情況亦都迅速衰退。咁而佢哋城市嘅排水嘅設施咧，幾近全部都係廢氣咁滯啊！所以大街小巷都有好多唔同嘅垃圾啊！咁佢哋散發出好多唔同嘅惡臭，再加上嗰陣時有瘟疫盛行啦，咁所以就令到佢哋唔夠膽去嗰啲公共浴室，即係嗰啲澡堂嗰度沖涼，因為好驚會染到嗰啲傳染病，所以決定佢哋就乾脆我寧願唔沖涼啦。佢哋覺得可能唔沖涼反而仲冇病多過我沖完涼之後有病。嗰、那個嘅風險仲大啲咁樣，咁好啦，今日呢一個唔沖涼嘅風氣咧，去到路易十四統治嘅時候就最嚴重。相傳啊，就連嗰陣時好愛乾淨嘅一啲嘅貴婦啊，一年都只係沖三次涼。問但你接唔接受到啊？三次喎、啊。 咁你用我哋而家城市人嘅把尺啊，梗係唔得啦。 咁跟住佢亦都話啦，路易十五咧。就直情一生只系冲咗三次凉，我俾问大人估下边三次凉、 一出世 系 结婚之前 系 真系啊 系，你知噶？ 我唔知道啊，但我估咋 系 一出世你梗系去淋淋噶嘛， 系啊要噶，系 跟住结婚之前你 要冲一冲啦， 要洞房花烛啦，你都唔好太过分啦， 系 同埋唔系真系死嗰阵啊， 系啊，佢就系三次冲凉就系呢三次啦。 佢有冇抹身先？ 我谂应该有嘅，因为我都之前有睇过一个嘅纪录片有讲咧，佢哋唔中意冲凉，但系会用一啲唔知类似爽身粉定唔知，即系总之一啲粉嘅物体去捽个身噶。同埋佢哋又讲话啲衫咧个物料都唔同嘅，就希望透气啲，等自己冇咁容易排汗噶。唔知系唔记得边只物料咁样。我记得我嗰阵时睇过一个咁样嘅纪录片。咁好啦，咁啊佢都有讲咧，佢就话咧， 但系好立噶个头点搞咧？ 有嗰啲唔知乜鬼 粉咁样。 所以佢哋唔知咩扎起佢，唔知点样嘅。同埋有啲粉定唔知鬼，就系头先我讲。咁好啦，咁啊跟住之后佢就话啦，所以咧当时咧周街都系嗰啲臭味嘅。咁佢就话啦，呢、這个就系、是、即系因为太臭嘅关系，所以法国人就决心就不如整香水啦咁样。咁直至到咧西元嘅1533年嘅时候啊，教皇咧有个侄女啦，咁啊嫁咗俾法国嘅皇帝啊亨利二世，咁啊亦都带咗一啲玫瑰或者意大利嘅文化，就同埋佢生活方式去到法国呢度，咁再加埋咧就带咗呢个嘅香水师傅去到嗰度，咁啊做咗呢个巴黎嘅第一间嘅香水公司，咁啊所以嗰阵时嘅香水咧就慢慢喺嗰段时间就开始盛行啦。 生所信也推翻，除非能说服我只开一只眼，虽则你和我已是中秋惯，上往可于浪漫，这次谅解极难，情人之间心比讲理更简单，缠绵一番难教义理相冲也冲淡，伴你共度过劫难，分担过人间的惨，想不到最后仍会散，只因你角度全偏袒，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先口跟你试过迁就，痛也不分手先自然投人世里，有一些价值是比爱恨大，要补这个心扣，凭着爱不足够。 决责轮到我，被虚构戏剧还爱上，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也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情在这刻太荒谬，有某些隐忧，恐怕父母也不能。 首先就讲了很多关于香水不同地方的一些故事，每个地方都有一些不同的故事的。好了，香水方面，原来香水方面为什么有些人就会觉得很臭，有些人觉得很浓呢？原来都因为对油分的，因为呢他们都会有分原来五个等级的一个香水的味道，有分呢就是淡一点啊，怎样浓一点啊这样的。他就说有些叫做没有酒精的，他就叫香露，但是香露呢就很容易就飘散晒啊，散发了，亦都个味道亦都淡啲嘅，之后啦比较再比香露浓少少嘅就叫古龙水，咁呢个我哋成日听，但好奇怪嘅，我成日听到啲男人搽啲古龙水系劲浓嗰啲味道嚟嘅，我唔知道原来古龙水只系第二个级别嘅浓度咯，那个味道。 咁、最浓嗰个系咩咧？ 最浓嗰个系香精，咁跟住好啦，咁啊头先嗰古龙水系第 我嚟烧嗰啲咧。 香精是勁濃，即係一嚿嗰啲，我估係啊。咁、跟住佢又講嘅，佢就話即係頭先講啦，香露跟住古龍水，跟住到香水，到淡香精，跟住先到香精嘅。咁有五個等級。咁跟住咧，好多人都會有講嘅，就話咁香水大概點樣造成㗎？個歷史係點啊？咁當然眾說紛紜啦。但係其中一個咧嘅説法就係話，香水其實最初時間嘅時候咧，係只係攞嚟供奉神明用嘅宗教用品。因为香水呢样嘢代表住心灵同埋信仰咁解，佢就话当初嘅时候就系呢个香水咧，唔系液态，即系我哋而家喷下嘅系水状嘅物体，绝对唔系嘅。咁咧，跟住佢就话啦，如果但系你话一段历史可以追溯到咧，去到公元前嘅4000年，喺伊朗咧就有各种形态嘅一啲容器，咁佢哋就将一啲嘅香气就传入去呢个嘅美索不达米亚嘅文明啦，同埋黎凡特文明入面，就以呢个叫做香精油嘅形式出现嘅。咁根据咧最早嘅时候嘅一个文献嘅记载，佢都有讲，佢就话咧，原来咧一啲嘅工艺，即系香薰嘅制作工艺咧，就喺古埃及嗰度，有一啲嘅配方，咁跟住之后咧，再加埋啊这个埃及嗰啲嘅寺庙啊，跟住有啲墙壁上面，跟住之后就有一个叫做制香室。 嘅一啲地方。咁跟住之後，上面係刻咗一啲嘅配方喺度，就係即係整香料嘅配方。咁啊，證明咗原來咧，如無意外就係、是、最早有文獻記載有香味呢一樣嘢咧，就係、是、古埃及啦。咁啊，跟住之後咯，就去到啊意大呢個嘅1730年嘅時候，有一種叫做匈牙利嘅水。咁呢個匈牙利水就係咧用咗好多唔同嘅物料啦、香料啦，再一齐去蒸馏而成嘅，包括有迷迭香啦、鼠尾草啊、麦葛兰啊、雪松啊、香蜂草等等，就去蒸馏制成嘅。佢话听闻咧，呢一个咧就系匈牙利当时嘅皇后啊，咁咧用咗呢种香水之后咧，成功重返，可以得到青春啊！咁当然唔知真定假啦，因为咁耐年前。咁啊，而且啊，呢一个嘅皇后啊，亦都可以令到波兰嘅国王爱上佢啊！咁啊，当然亦都系唔知真定假啦。咁好啦，咁啊，跟住之后啦，佢亦都有讲就话，去到文艺复兴嘅时候啦，香水咧最主要咧就系俾呢个嘅贵族同埋有钱人用嘅啫。而佢哋咧通常攞嚟做咩咧？就系、是、厕所之后就只系冚过嗰种臭味，即系摆喺厕所用嘅啫，而唔系喷喺身上面嘅， 盖住佢， 盖住。臭味， 真系叫蓋刺啦， 系啦。咁佢都有讲，佢就话咧呢个贵族，呢啲贵族同有钱人之后咧，就决定出钱，就话喂，我赞助大家，不如大家呢个西方，即系西方国家啦嘅香水工业，可唔可以做一啲嘅发展啊？即系做得再进化啲啊？咁样咁结果咧，到十八世纪嘅时候咧，法国啊就有一啲嘅香料嘅种植啦，有啲嘅植物啦，譬如玫瑰、香乃馨、康乃馨啊、紫罗兰等等咧，就是呢一个嘅香业工业入面嘅最主要当时嘅原料啦。咁慢慢慢慢呢就变到有一啲关于香水，咁就初期就形成咗啦咁样。咁好多人都讲啦，就话喂，咁而家又到疫情咯，少咗化妆之余，其实是少咗可以出街呀、约会嗰啲。香水会唔会同样地同大家一啲叫做销售嘅大数据一样都系跌嘅呢咁样。原来反而唔系喎。佢话因为呢香水反而调翻转，因为佢就话啦，有一个嘅瑞士啊香水公司嘅一个嘅研究啊，佢就话原来香水咧反而喺好多消费者日常生活入面咧系好主要嘅核心嘅用品嚟嘅。佢话因为原来咧呢个嘅香水点解会喺日常生活里面大家用多咗好多咧？佢话因为原来有啲人直情系单身嘅都会喷。我想问大人啦，而家喷香水你会唔会就已经唔系话为某个人而喷，系有阵时系想喷嚟令自己香啲、开心啲、 醒目啲噶？ 系啦，咁原来其实原来人都系咁样嘅，跟住而且啊，原来咧有一个嘅即系销售嘅人啦，佢销售嘅经理啦，佢就轻描淡写咁讲，佢话原来咧有一个嘅研究，佢又讲佢话联合国大学入面咧，同埋哈佛大学入面有一个研究，佢就原来咧55% 嘅人咧因为咧而家个疫情啊，或者啲嘅大流行而感觉到好大压力啊，咁跟住之后佢话咧，所以咧佢哋反而咧想寻求一啲新嘅方法去逃避，或者可以令到自己喺屋企都可以恢复呢个平静感。结果咧，其中一样就系用香水，佢哋喺屋企都会自己喷香水。咁原来喷香水咧可以提升一啲咧宁静嘅感觉。唔怪之大家咧开始，我唔知问大家有冇发现，多咗人买香薰啊。越嚟越多人除咗香水之外，就会买啲香薰，又话有啲薰衣草味啊，令你镇定啲啊，可以瞓觉瞓好啲啊，咁样。咁就系因为大家都想要一个嘅香薰，同埋夜晚咧，对于呢个香薰或者香水嚟讲咧，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可以令到人哋瞓得有安全感啲、舒服啲。所以香水原来就算到而家呢一个嘅经济突然间下滑嘅情况下，佢哋都唔系真系最惨重嘅其中一环嚟嘅。 写满你，担心到下世纪，笑脸如蒸汽，不再认得你。100岁，失去自问候你，身旁的你，不成对比，好衬还未老还一起，表情反应要刻骨铭记，谁是你要好好记起，最窝心一个笑容要好好记起，一悲一喜

屋龙虎榜伴奏精选， 野佬赞助之一个人的自由发挥。 从前是炽热地军的甜慕味，找得到你总会忘自己，然后是多少的你想演出戏，要相爱的距离。原来是单身的你喜欢跟我模仿去喘气，要生要死，一直也是若你孤单强又美。 究竟 Yellow 喜欢上一个人这个歌名的排列可以有多少可能性呢？大家可以自行发掘的。但是这班野佬当然就是继续由单身寡佬的角度出发，讲喜欢自己和自己的相处。 是你的总是活来死去活来，若然人得我怎定回避。 作曲陈永康，填词郑敏，编曲监制 Yellow。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乐队 Yellow 喜欢上一个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音乐说创力照线行的音乐选择， 好兄弟啊，软硬天师嘅 好兄弟。 深刻嘅就系、是、如果你问我九江千道夫成套戏第一个 shot 系第一次喺电影度话 action， 系 即系你咁。成隊 crew 咁樣講緊四五十人 幾十人、啊、 幾十人，跟住嗰個 shot 就係、是、即係我人生第一個喺電影嘅第一個 shot 就係拍呢個垃圾站。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今次敏感時刻嘅敏感人物嘉賓有冥想心靈治療導師李影晴。 沖涼或者係去廁所嘅時候咧。特別多靈感嘅喎， 係啊，有人同我講我因為水旺我，所以我就成 可能係，就係因為咧，當你喺嗰一個安靜享受自己身體嘅觸覺，或者去感受你嘅呼吸嘅時候，其實都可以達到嗰種直覺咧，係會更加準咯。 星期一晚十至十二，香港電台第二台， 彭晴、摩莉敏感時刻裡面嘅敏感人物。 敏感时刻， 朋友圈，摩莉。 敏感时刻， 朋友圈， 摩莉。 今集朋友圈请嚟呢个嘉宾，佢系 Bella 林永彤。 Hello， 大家好， 一个我新识嘅朋友。 系啊，你好，初次见面。 系啊，虽然成日见到你噶，我唔知点解我成日硬系觉得咧，即系咧你隔篱嗰个人咧，我见到佢嘅时候就等于见到你一样，就系迪尔达。 系啊，永不分离啊，十年时间。 同埋系好事嚟噶，因为有一个好好嘅朋友，我觉得喺娱乐圈入面。 系啊，因为都系啊，因为咧开即系我哋开头就我仲好记得，即系开头会尴尬啦，之后去到熟啲啦，但系朋友都有呢个叫系咪倔即系。疲倦嗰個叫咩 嘅？ 就是有一段時間，我真係睇到佢真係好唔順眼，佢睇到我都唔順眼。但我諗係我對佢唔順眼多啲，跟住好厭惡啊！即係我真係唔使再見，因為一個禮拜嗰時見幾次啦，即係開頭嘅時候做多啲宣傳訪問嘅時候再見多啲啦。咁到而家咧已經變咗老夫老妻嘅感覺咧，即係大家已經非常之有默契。我哋成日話老咗之後，我哋會一齊去公園去做下啲甩手操啊嗰啲，大家唔使講嘢嗰種默契咁樣。 使唔使咁快已經講到話當年，或者講到未來？咁長遠啊，甩手操老人家 可能係好似適於微時咧，大家見到大家真係轉變好多，即係感覺對方喺自己心目中嚇冇、搞錯，你而家已經三十幾歲，唔好嚇我啊！即係我成日都係咁同佢講。 佢入行先十幾歲啫嘛。 係啊，所以就係嗰個感情太長時間咧，就會好似變成咗另一種嘅感覺，有親人嘅感覺。哇！佢聽到實好開心，唔好益佢。 算啦，你當佢送咗波鞋俾你之後，你送佢。你做佢 哎呀，我要借機會喺度澄清，其實我有俾翻錢佢。 係咩？ 只不過佢幫我買啫嘛，大家唔好信佢啊！ 嗱，真係聽得出你哋兩個真係好好兄弟，好 friend 啊！嗱，但係我想問啊，即係咧，你頭先都話你哋兩個都感覺上面轉變咗好多嘢，佢哋都成熟咗好多啦，涉獵嘅範疇都多好多啦。除咗佢自己有一個學校之外，跳舞嘅學校之外，又或者佢成日平時都有剪下嘢嗰啲噶嘛，所以令到你都會突然間有一個想擺。開一個 YouTube channel 呢一個嘅諗法喎。 哦，我的確係開咗 YouTube channel， 但完全唔關佢事嘅。佢只要剪嗰啲片都係我俾佢整蠱嗰啲片。但其實我都想開自己 YouTube channel 都好耐㗎啦。不過而家真係。 真正實行咯，因為即係有公司又可以安排到 crew 幫我拍，咁我就覺得所有嘢都好完善啦，咁就可以開始咯。同埋而家都係網上平台都係即係好必須啦，已經 係。咁但係雖然就有一度好就係、是有公司有 crew 幫你手啦，但我想話譬如度啲乜嘢啊，拍啲乜嘢啊，主題性係咪全部都係你自己諗嘅咧？ 係啊，我諗我呢方面嗰、那個自主嗰、那個。都幾強啊！即可能我都好，即可能公司都會提議拍啲乜嘢，但我都即自己心目中想要 YouTube channel 嘅風格咧，都好點講咧， 好自己嘅， 係好自己嘅，所以我 咁你噶嘛個 channel 係，但有可能有時公司覺得不如我哋去試下玩其他嘢或者拍其他嘢，但我都會好希望做咗我理想本身想做嘅主題先咯。咁所以係咯，我都我會講下啲素食啊，或者平時日常生活啊扮靚嘢，因為都想俾大家睇下我私底下點嘅，即大家可能喺電視啲綜藝節目見多，咁都想分享多啲自己生活嗰啲蝦碌嘢、搞笑嘢咁樣。 平均一個禮拜你有冇話堅持一定要擺幾多條片上網？ 暫時希望兩個禮拜一次， 因為其實真係我都覺得好辛苦，因為經營自己社交平台，因為我係一個比較懶或者我唔係好玩嘅，我通常睇嘢多。 我都係啊，其實、我覺得我 po 相太少，人哋好勤力影靚相。 係啊，跟住或者可能係黐線嘅，幾分鐘前 po 完之後，第二幾分鐘之後又再 po。 同埋諗個 caption 都好難，點樣可以發放正能量 ？Yeah, give me five。 来吧，跳唱唱啦啦啦啦，扬州变红，你开出了花，投入跳舞吧，这世上没有欠过，每一分钟拥抱当下。来吧，跳唱唱啦啦啦啦，让多少人被掀开了纱。来吧，快看着你美丽，叫我惊诧，唱出恋歌，小说废话。双眼欣赏这女生，不相识初结识都会想亲近，手枪荡入灵魂当中暴震，那一些即将要发生。 身躯一分一寸都充满性感，一息间呼吁吸都再不安分，就像傲慢猎人一早暴震，你的身边总有绯闻。 我要打开禁闭每颗心，来吧，跳唱唱啦啦啦啦，扬州变红，你开出了花，投入跳舞吧，这世上没有牵挂，每一分钟拥抱当下。来吧，跳唱唱啦啦啦啦，让多少人被掀开了纱。来吧，快看着你美丽， 不知之间心跳烧滚了气温，不偏不倚对准方向走近， 偏偏君子突然想要密运，各种颠倒普天下众生。来吧，跳唱唱啦啦啦啦，扬州变红，你开出了花，投入跳舞吧，这世上没有牵挂，分钟拥抱当下。来吧，跳唱唱啦啦啦啦，让多少人被掀开了纱。来吧，快看着那美丽，叫我惊诧，唱出恋歌，小说废话。 所以我絕對明白，如果再整一條片嘅話，就更加覺得難，或者會究竟我拍咩好呢咁樣。但係好彩嘅就係咧，你係頭先都講啦，會諗到嘅就係主題就係扮靚啦，都係你中意嘅嘢啦。另外就係素食，你素食即係你食咗素係七年噶咯， 係啊，七年， 唔怪之你咁瘦啦。你睇唔睇我好厭惡嘅樣 子？見到我表示好有啲驚慌。其實我覺得食素之後咧，就開頭即係唔係即刻瘦咯，但係時間慢慢身形適應咗之後咧，即係好似排啲毒素，冇咗以前嗰啲好腫嗰啲，即係好似食完好多鹹嘢嗰種腫咯，即係會清減咗嗰種感覺咯。 你食素嗰樣嘢係即係你平時自己烚啲菜嗰啲，定係嗰啲五柳魚啊嗰啲全部都會食啊？有分噶嘛？ 都 齋同素啊嘛？啲人話 啊係咩？我唔知 有分嘅喎，原來 即係我係素食者，sorry 话题 终结咗。 因为我都唔知道，所以 我系唔食蛋嘅，我系奶素者咯。 哦， 系啦，咁我就仲就饮奶，有啲人连奶都戒埋嘅。 系咯，咁你咪好唔营养咯。 所以系要识食噶，即系我当初唔识食嘅时候咧，我试过搭地铁，即系头食。嗰半年咧，試過喺地鐵度暈低咗，即係挨住一個玻璃度，跟住跣低咗落去，跟住要啲地鐵職員救我啊！買包維他奶俾我吊命啊咁樣。但係即係所以而家慢慢即係咁多年啦，就學識咗，其實要食翻多啲我會食，因為平時日常生活好難咁樣食得飲食均衡，咁所以我就索性朝頭早咧去飲啲粉咯，即係可能大豆粉啊、蛋白粉啊，咁樣去吸收咗一日嘅營養，要識得食咯。如果唔係身體會好寒涼。 但係咧，我想問一下咧，即係一開頭點解會突然間想諗住就係、是、哦，我試下做素食啦，嘗試一下先咧咁。點解突然間會有個咁嘅概念咧？ 即係點解會食素 啊？係啊， 其實係我家姐食先嘅，咁我就聽到佢講多，俾佢感染之下咧，咁我就有加入嗰啲 Facebook 啲素食青年有个群组叫做，咁啊睇下嘢啦，跟住睇到一啲动物嘅片段，即系有啲咧就系觉得动物都好黐人，即系就算嗰啲牛牛啊、羊啊，都会中意揽住啲人啊，或者佢哋都有情感，跟住又睇到啲好恐怖嘅屠场嗰啲片啦，咁所以就觉得我就想决心食素啦，即系我都真系好中意动物，嗰时候养狗啦，咁样开始嘅，不过我都唔系。一話食素就食到嘅，即係我都係用咗一個月時間適應。開頭嘅時候就唔食嗰啲一塊見到肉嘅嘢，即係唔食啲扒啊、啲內臟嗰啲嘢，可能食下啲製成品，即係丸啊嗰啲冇直接見到嚿肉嘅嘢。 午餐肉啊嗰啲，火腿嗰啲。 咁就用咗一個月時間先戒得清。 哇！一個月都好快喎、 啊。都係嘅。 完全之後真係再冇食肉嘅慾念啦。 係啊，連依個慾望都冇。 哇！好難得，不過我都戒咗牛嘅。但我想問一下啦，你食素嘅時候咧，係自己幾煮多啊？定係點咧？會唔會好悶咧？流來去都係嗰幾樣。 都唔會嘅。開頭咧，因為我啱啱食都七年幾之前啦，嗰時咧素食文化就冇咁流行嘅，咁啊自己煮多啦，會研究多咗點樣即係整啱食。啱自己食嘅嘢啦，但其實而家有咗 Green Monday 之後咧，好多地方餐廳咧，即係都有素食選擇，所以我同朋友食飯都方便咗好多。即係佢哋有佢哋食嘅嘢啦，咁我總有幾個覺得啱自己食，同埋而家都唔悶啊，都出咗好多唔同嘅花款，即係我覺得而家都係越嚟越興，都越嚟越開心，即係嗰個素食嘅世界裡面，即係其實都有分唔同。泰國菜啊、日本菜啊，都有素食嘅，所以 OK 啊。 係會唔會咧？一開頭嘅時候咧，頭先你都話又唔慣就會暈低啦。朋友方面都唔慣咧，跟住少咗朋友揾你。 會啊，我開頭會啊，我會推啊，即係費事麻煩人哋啦。咁所以嗰啲聚會又唔想特登勉強人哋就我，咁就唔去。但係之後咧，慢慢就識得。就醒目咗啦，就做定 research， 即係問佢哋食邊間，咁我就會主動睇定有啲咩啱我食，或者打去問一下先。咁所以而家呢個聚會方面、朋友方面冇問題嘅，即係冇再流失朋友。 即係佢或者佢哋食肉，你就自己嗌碟菜俾自己食咁。 係啦， 好慘喎，我覺得。 都唔慘嘅，都而家容易揾到啲都唔係咁 dry 嘅嘢，即係唔係真係雜菜咁嘅，都 OK。 但係而家咪成日坊間有好多嗰啲素肉啊嗰啲嘅， 係啊係啊，嗰啲新豬肉啊嗰啲都好。 你 O 唔 OK 啊嗰啲 ？OK 啊，因為食嗰啲㗎。 因為我就會覺得一樣嘢就係我食完嗰啲之後會唔會令到我食翻有翻食肉嘅慾念咧？ 哦，唔會喎，我覺得係滿足嗰、那個有時係嗰啲即係而家啲素肉。象徵到有啲人係，就算唔係食素嘅，都可能會買啲嚟煮一下，好似而家個新餐肉即係午餐肉咁樣。有啲人就算食肉嘅人都會買，因為佢健康啲啊嘛。 同埋 Diamond 佢真係好似喎。 係啊係啊，咁所以有啲人會咁樣代替嚟午餐肉，覺得健康啲，間中有選擇都 OK 咯。 會唔會唔小心試過食到肉啊？因為有陣時你出街食飯，我好似我有陣時飲個湯嘅時候，突然間羅宋湯入面原來有肉渣咁樣。 哦，都有試過朋友叫啲嘢啱我食，好似話鮮竹卷咁，佢覺得係腐皮卷咁樣，跟住咬落去，即係 feel 到腥腥地，即係因為食素耐咗之後會敏感啲啦。咁然之後就係肉絲喎，咁就掠翻出嚟咯。試過。 活著就是什麼都想一試，那種結果未會知。現實就是誰亦青春一次，有些勇氣有限時。傲慢就是若摔倒總可以瞬間放棄忘了事。原來浪漫就是無後悔一心一意去追某個名字。試一過你永遠也是最好，下意識解不 石就是什么都敢一试，美好结果任求是。愿望就是无负青春一次，我只去爱要及时。傲慢就是若识到总可以，瞬间即奋起望了事。原来浪漫就是无后悔一心一意去写最美情诗。时日过你永远也是最好，下意识解不开的迷更想猜到，曾任性我笑我有时会不知天高，横行直撞会迷路，沿路看你永远也是最好，旧信息舍不得删除云端收好，时候到我最爱那人那一天走失过，终于都会遇到，迎面碰着是这人是那人，遇见总算是缘分，然后证实是某人再远近亦会始终心得我想。 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啦，咁啊，你亦都有第四个嘅单曲啦， 系啊， 系啦，可不可以恋爱？ 系啊，即系一收到呢只歌都哇，啲歌词好似几啱，即系佢身躯再细小，贫或富，成就有未有，呢啲歌词好似讲紧自身而家嘅感受，即系谂翻我可能会怀疑自己，你系贫或富嘅时候，或即系用呢啲周边嘅嘢去断定自己嘅价值啦，但系就即系喺度鼓励女仔唔好因为呢啲嘢咯，反而系内心嗰个实在更加紧要。 系咁啊，你有冇一啲类似嘅经历咧？即系不停都要付出嘅喺爱情方面、 都有，因为其实再细个嘅时候咧就公主病严重啦，咁就 你、 我细个嗰时系噶，觉得即系都。淨係即係啱啱開始拍拖，你淨係想人哋錫你嘅啫嘛，唔識諗咁多去愛人哋噶嘛，可能個母愛未出嚟，咁就淨係要男仔錫自己啦。咁後屘就會檢視自己，覺得咁樣唔好，咁就學識愛人啦。但係咧喺愛人嘅途中咧，好容易迷失咗自己，即係淨係咧顧住對方啦，咁啊冇曬自己性格啦，即係所有嘅世界就圍繞諗佢嘅嘢，或者點樣討好佢。咁呢個係我的經歷，即係。嗰時就會慢慢覺得太辛苦嘅時候，就反省，就變成今日嘅我覺得要攞個平衡點。 係，咁其實你都唔係公主病啦，你仲要係默默付出嗰啲人添。 係咯，即係我諗就係一開始嘅時候，即係曾經 佢誤會你以為係你係公主病人，點知識落去唔係喎。 我諗係我開始嘅時候攞唔到個平衡咯，一係就要人哋好錫我，一係就自己過咗龍就曬人哋，可能會遷就到縱壞咗對方咁樣。 會唔會就係因為自己冇自信，所以就會不停做付出嗰個咧？ 會啊，其實所以即係乜嘢？都諗可能係自己唔啱咧，就算佢做啲傷害你嘅嘢，我都係會問自己，可能因為我咁樣先搞到佢咁啫，咁所以係其實咁樣係默默傷害咗自己， 同埋唔開心噶， 係啊，唔開心噶，所以我覺得係而家學識係要攞個平衡，就係首先對自己有自信先，咁就唔會冇咁冇安全感。係 點樣可以令自己有自信啲咧？ 其實真係我覺得喺個想法上，首先。唔好覺得譬如另一半咁，唔係你追住佢就可以追到佢咯，反而係你自己對自己有自信，建立好自己，即係你自己都欣賞自己，咁你散發嘅氣場出嚟，其實對方都會覺得你 即係佢反而係希望佢想係啦，佢、想追住你咯，或者佢驚失去你咯。 我都聽過有人講過咧，就係話咧，如果你同一個即係一個人拍拖嘅時候一段關係咧，你越追住佢嘅時候咧，啲男人就係咁啊，好乞人憎嘅，就會唔珍惜嘅。係 啊， 但係你突然間你就算同咗一齊之後，你都有自己嘅世界。係，咁你對自己有自信嘅時候，自然就有啲嘢嚟噶嘛。 係， 咁即係你都信一個吸引力法則噶咯。 絕對相信。係，我覺得人散發嘅氣場真係好緊要啊！即系你有自信，你散发出嚟，就算你讲句说话嘅感觉都系唔同啲， 强势啲系咪？ 系啊，同埋你真系 而家要同翻对方啊，如果有嘅话唔准。 同埋我觉得你相信嗰样嘢咧，就其实慢慢真系会嚟。如果你好确信，即系你唔好咁怀疑，佢真系觉得啊会嘅，我会做到嘅，咁你就会做到咯。越谂就越做唔到咯，即系越怀疑就。 是我今天很开心跟你聊天，因为我觉得在你身上是拿到很多正能量 的。 是我决定都要好像你这样，我之后的 wallpaper 都写了一句说话哄自己，是令自己得我就是告诉大家我一定要变得很漂 亮。你自拍一张很漂亮的照片之后又是欣赏自己就可以 了。 okay, 我自信是真的很重要。 OK, 我明明觉得自己很漂亮，我望都挺萌，哇好噁心，这个人电话掟烂他。好，今天 thank you Sabina 林明彤。 thank you. 在黑风在急，身躯在细小都不颤抖，贫或富成就有未有，跌坐文化沙漠，携着梦想出走，不怕酸不怕苦，窄路还是低谷下又到秋，陪着你无惧穿，仍能仰望闪闪的星宿，每日脚步似真的太赶，请你谨记别要遗失盼望，沿路会望见鲜花不过已绽放，若我要喝彩怎可站在后台，还未够好可不可以恋爱，删掉滤镜胭脂水粉以外，我真实未曾掩盖，让我改写日后未来，全力变好，争取资格悲哀，努力下去，愿意用时间去让种子得到悉心灌溉。天在黑，风在急，即使没伞只捉紧你手，淋着雨仍旧说着笑，要是怀有希望，从来未会将就，不怕等不怕守，处后成熟一天让做未走，如害怕谈论爱，仍然格外珍惜这好友，每日脚步似真的太赶，请你谨记别要遗失盼望，会望见鲜花不觉已绽放，若我要喝彩怎可站在后台，还未够好可不可以恋爱，删掉滤镜胭脂水粉以外，我真实未曾掩盖，让我去放开，改写日后未来，全力变好，争取资格悲哀，种子都变花海，努力时无从预算结果，开心过我唱我的歌，到未来回头定案最初，生命最爱是那一个，若我要喝彩怎可站在后台，还未够好可不可以恋爱，删掉滤镜